第八章，放下是幸福，得失只是过程，幸与不幸其实都是福。我们人会痛苦，是因为放不下太多太多的人和事。因为人什么都有个我字，我的钱，我的车，我层楼，我的工作，我老婆，我老公，我的儿女，我的父母，我的，我的，什么都是我的，最后连神都要变成你的。我的神最好，我的信仰才是最完美的。这些我的都只是你的身体要的，为了迎合你身体的欲望，为了这个身体工具的感觉做的。本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借助这个肉身来净化我们的灵魂，结果没想到灵魂反而变成被肉身禁锢的奴隶。这些完全是因为你将灵魂伏在上面的工具当作是真的我，直到你生命大限来的时候，你才发觉自己好像蜜蜂一样庸庸碌碌地过完一生，都不知道为哪个辛苦，为哪个忙。因为你什么都带不走，因为你被假我利用了一世，最后什么都没有为你的本领做过。为什么佛法要想尽办法破你的我执呢？因为我执不破，道理讲得再好，讲得再明，都敌不过一个我字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佛经成日重复讲一模一样的道理，为的就是加深你的印象，破除我执，破除我这个字。我字一破，没了我，得失就没了。得失没了，神圣就显现了。好多高阶灵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为了度有缘人之外，都顺便可以在这个五浊恶世中，更能够将自己的神圣磨练到一个完全屹立不倒的境界。宇宙中有太多太多的空间，你看不见其他空间的生命，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构造只能够接触到三度空间的世界，就好像车一样，只可以在地上走，只有飞机才可以爬上云端，看清楚天上的世界。灵魂的世界是属于四度以上的空间，你当然没办法用三度空间的肉眼看到啦。宇宙中有很多更高层次的空间，等待我们的灵魂去发觉，就好像打游戏机一样，你要有能力突破重重的难关，才可以升到下一关，直到突破最后一关。这个时候你已经完成所有的磨练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穿梭在宇宙任何一个空间，去享受生命中真正的美好。